只要给我口饭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去去去去，不用。 结果张作霖又转悠一天，全碰了钉子了。感情混饭吃不那么容易呀、他饿了一天，转过天来离开大高坎，到了一个地方叫滚子泡。这地方是个村子，他一看，哎，这地方也不错，在铺子头有一个大院套，青堂瓦舍，后面是个大院，两扇大门开着，正赶到晌午。他看从四面八方来了那么二三十人，肩头都扛着农具，有说有笑的都进了这个大院了。张作霖纳闷，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，扒着大门提鼻子一闻，哎，也怎么这么香。哦，到晌午了，正开饭的时候，他这个肚子八爪如肠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简直是前腔贴了后腔了。张作霖一想啊，不管怎么的，我也得讨点饭吃。仗着胆子，他进了这院了。一瞅院一拉溜，有五间房子，帘挑着，门开着，热气腾腾，这香味就从里边飘出来的。他探头往里看，凡是来的人，把农具搁在门口，到了里边拿着大海碗盛菜汤，抓饽饽，找地方就吃，好像没人管。张作霖一想啊，我也得吃啊，宁愿吃完挨顿揍，我也不能这么饿死。就这样仗着胆子再进了屋了，在碗架柜上抄起俩大海碗来，拿铁勺盛了一碗汤，在大笸箩里抓了两个大眼窝头，找个地方是狼吞虎咽。可屋里吃饭的人都发现了，有的就看了看他，有那多事的又问我这小孩谁呀、不知道，你认定？没见过呀。还问那干嘛？不定谁们家的亲戚呢，吃饭还得干活呢。所以很多人没直接跟张作霖打招呼。张作霖吃完了，把碗筷放下，一抹嘴转身走了，也没人拦他。哎，张作霖一看这地方不错，得管饭的。要这样我还不走了，饿了我就上这儿来吃了。那么一来二去，张作霖就在这漂流了五六天，一日三餐就上这大院吃饭。那位说这大院是干什么的呢？闹了半天，滚子泡有个大财主叫孙寡妇，老爷们不在了，给他留下良田百亩，有几挂大车，雇着好几十个功夫。这前面青堂瓦舍是他的住宅，后边是个饭堂。那么家里雇那么些人，到时候不得吃饭吗？出入住宅多有不便，就在这大院吃饭。这些人呢，都是老孙家的功夫，干活的。张作霖初来乍到，不了解这情况。那么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时间长了就有那多事的。这天外边下着小雨，吃完了也下不了地。有一位晃着挺大脑袋过来了，哎，小孩，哎，吃完没？ 吃完了。 把碗送回去，过来我问点事儿。张作霖心说坏了，要翻事，但是思想上早就有这个准备，把碗送回去，擦擦嘴，来到这个人的面前。大叔，你问我什么事儿？ 我你哪儿的？为什 你跟这家什么亲戚？你问价钱了吗？到吃饭的时候端起碗来你就吃，你知这碗多少钱吗？ 都问 说你跟谁有亲戚，谁介绍你来的？张作霖没词儿了， 大叔，我是外地的，我是黑山县小黑山二头沟来的。 你到这干什么？ 我到这找事儿做的。 哦，你跟这家不认的？ 不认的。 不认的你就跑这吃了，这妈小兔崽子，你这胆儿有多大呀？这会儿我叫你吃多少你吐多少，揍他揍他。您说这种人不就是多事吗？过来三四个小伙子，连推再打，连踢再搡。张作霖从小就不爱哭啊，但是知道这事儿没理，就任凭人家怎么打他，他也不还手。这一吵这一闹啊，本宅的主人孙寡妇知道了，事也凑巧，这孙寡妇呢不上后院来，今天呢有个厨师傅人家不干了，据说跟个李师傅发生了口角，这孙寡妇要了解了解情况，今儿个一高兴到后院来了，正好遇上这个事儿。一瞅一大帮人围着个孩子，连推带搡的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过来一问，有人把这情况给说了。哦，别打他，别打他。孙寡妇把张作霖叫到面前看了看他，孩子，你是哪儿的？ 我是小黑山二头沟的。 哦，离这可够远的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 我来找饭吃来了，我们家日子不得过，我爹死的早，家里都揭不开锅。 哎，这年头啊，有多少人吃不上饭的，难为孩子你了。你叫什么名？ 我姓张，排行在末，家里人都管我叫张老嘎子，我叫张作霖。 哦，我说老嘎子，别哭也别害怕啊！你要能找着活当然更好，要找不着呢你就上我这来吃吧。我你们都别欺负他啊，咱这多口人吃饭算不了什么，往后你就来吃吧。 哎呀， 张作霖一想，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？我认为那是听书讲古，闹了半天真有这么回事。张作霖感激不尽，趴在地上就磕头，这回他哭了。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您对我太好了，在苦难之中您能赏我一碗饭吃，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。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您收我这么个干儿子，您就是我的干娘。娘啊，我给您磕头了。 张作霖会来事儿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孙寡妇一磕头，这孙寡妇也高兴得不得了。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哎，就这么地吧啊，往后啊你有什么困难就上这儿来，没有零花钱就到前院去找我。你看这干娘认的还真值。张作霖能管人家要钱吗？就这么吃白食啊，吃了两个多月，在没找着事儿以前一直在孙寡妇家里头白吃。妹妹说，这事儿是你编的吧？不，国有其事。后来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，又是奉天省长，发财了，有势力了，不忘这件事儿，经常派人给这老干娘孙寡妇送钱。孙寡妇用这笔钱治了良田数百顷啊，成了当地特号的大财主。 1924年孙寡妇因病亡故，那时张作霖正忙于直奉战争，得着这个消息之后自己不能亲自来，那么派高级将领做特使，从奉天专程赶到高坎滚子跑来参加孙寡妇的葬礼，同时还带了几笔巨款。本来啊，想给这孙寡妇修一座像样的陵寝，全用汉白玉给修造个大牌坊，但这孙寡妇有个四儿子，小时候得马匹病啊，一条腿瘸子，叫四瘸子，这家不务正，张作霖寄来的钱都叫他贪污了。在经手修坟立墓的时候，他也珠宝私囊，但是一想不给我娘修个坟立个碑，在张作霖面前没法交代呀。就这样修坟之后就立了一桶石碑，此碑高8尺宽3尺，正面是张作霖送的4个大字，叫节烈孙军，后边有碑文，落款有张作霖的名字和孙寡妇儿女的名字。此碑保留了几十年呢。后来到了10年浩劫文化大革命，这桶碑作为四旧被拉倒了。有一位不懂得历史的人还把这碑砸成4半，成为井台上的奠基石，此碑至今犹存呐，这是真事儿，这不是编的。后来张作霖在黄家店村找着活干了，黄家店村有个大地主，也姓孙，但是这小子为富不仁，大伙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孙鬼子。这家伙敲骨吸髓，不杀穷人不富，家里使奴换辈，吃喝不愁，东西两面还有2座大炮楼，还请着4个炮手，但是对手下的人是相当刻薄。张作霖也不知道啊，到这块当个半喇子，给他们家挑水扫地收拾院子，另外给放马。张作霖觉着1日3餐有顿饱饭吃，每个月还能给20个钱，哎呀也行吧。哪知道上了当喽，这口饭不是好吃的。这天张作霖放完马回家，饭碗端起来正要吃饭，孙鬼子从外边进来了，手里拿着个文明棍，不容分说照张作霖的后脊背啪啪就是2下，把张作霖揍的眼前直冒金灯啊。哎，东家东家，我怎么了？妈的妈着的，你他妈的怎么给我放的马？哎，我那匹大白马拿下。东家息怒，我把马都牵回来了，拴到槽头上，你去看看那大白马哪去了。张作霖顾不得吃饭，跑到马棚这一数，可不是，那匹大白马不翼而飞，心说我放马的时候不缺，回来的时候我也过了数了，那怎么少了一匹？东家，这怎么回事？好他妈小子， 瞅你人不大，你这小子有脏心呢，吃着我喝着我，你他妈还算计着我。你把马给谁了？卖了多少银子？说马，今儿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就打死你。来人，把他绑起来。手下人当然听他的，用根绳子把张作霖吊到马棚。这孙鬼子就跑这过堂来了，拿着文明棍指着张作霖的鼻子说，怎么回事？卖多少钱？这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今儿个要不说，我就活活把你打死。说话之间啪啪的又打了几下，张作霖背屈寒冤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，孙鬼子真把马丢了吗？真的。其实没有张作霖的事儿。闹了半天，孙鬼子有个二小子叫孙二埋汰，这小子今年19了，不学好，出入赌场，没事逛窑子，一掷千金，挥霍无度，管这孙鬼子要钱呢挺困难。这小子打了歪点子了，他一看这马当中最主这匹白马好，往少说能卖个10两8两的，他安这心不是一天的。今儿个抽空看院没人，孙二埋他把白马给牵走了，结果做账还给人家。那张作霖怎么知道？这孙鬼子也不知道，所以就痛打张作霖呢。打了半天没问出结果来，孙鬼子还不完不散的吩咐人把张作霖卸下来推进冷房，告诉一天就给一顿招呼。多咱说出来怎么回事，多咱我再饶了你。你说张作霖多冤呢，别看岁数不大，什么他不明白。张作霖越想越窝囊，连动带饿，窝火憋气，一头就病倒了。谁管呢？你爱死不死啊？一晃就过了很多天，张作霖本来就不怕，瘦的成了把骨头了。有个看门的也姓孙，这人心挺好，偷着有时候给张作霖送块饽饽。这一天孙鬼子又想过堂，这姓孙的伙计说了，东家别介了，人不行了，你这一文明棍下去他就得死了。东家虽然有钱，毕竟是人命关天呐，要惊动了官府，这不也是个麻烦吗？是吧，我看看。孙鬼子命人把门开开，提着马灯他一照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一看可不是吗，这孩子算交代了，用手摸了摸鼻子，微微还有一点气儿。这孙鬼子就一皱眉，爹，看来不能打了。老孙说的对，转过天来张作霖病情加重，眼看就不行了。孙鬼子一想，这样死在我们家好说不好听啊，还得给我找麻烦，干脆反正他在这一带一无亲二无故的，我呀就派人拿车把他拉到郊外，扔到沟里就算了，谁也没看见。你要管我找人来，我说他走了，你找不出证据来，我怕什么呢？您说这小心多黑呀！他就让那个老孙另外找了俩伙计，每人给了1两银子，